为此呢，这个刘奇委员也做了很多的实地的探访，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北京市政协委员刘奇是北京同仁医院老年科副主任，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特别关注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中街巷胡同治理后的美化提升。 我们那个这里铺张的吧，铺张的这个砖，也很有特色。像我们这个下面有野的，下面原来有老井盖，下面的井盖打开一井盖，下面上面可能一体起来。为了这个空调架，为了统一起来，我们只做了空调柱啊，空调柱统一安装，给老百姓。 早在2009年，草场地区被列入北京老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2017年，新一轮整治工作开始，按设计，这里恢复成清末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 青砖灰瓦，古色古香，寂静安逸，到处有花。我说这六个字吧，改给我们现在胡同的这个风貌吧。 灰色墙面，青砖漫地，绿植见缝插针，随处点缀，让胡同古色古香的同时，也活泼灵动了起来。除了保证颜值在线外，胡同的整治提升处处体现着精细化。 这是干嘛的呢？就征求老百姓的意见。老百姓呢，我们都喂了好多，这个养了好多狗，随随地不能带上纸啊。我们就摊到老百姓那里，居委会想办法，这里有纸，废报纸，有个盆，也拉了一个铁在里面。 对， 胡同的整治既要保护历史风貌，又要方便居民生活。刘奇委员除了关心外在景观的提升，还有整治后的胡同是否更加宜居。 外观改善了，但是呢，是不是就很多地方居民就觉得我生活不方便了，比如买菜不方便了。 社区这边开了这个商店啊，超市啊，这边也有，都挺好。 出门我就有我的电动车，骑上就走了。那现在是不是也觉得这方面有点不方便呢？ 这方面吧，一开始吧，大家不习惯，就是现在有好几个停车场，就是那个自驾车呀，或者是这个电动车呀，我们都有一个专门的停车场，大家可以停在那儿。因为就是为了这个胡同改造以后，为了也是干净整洁，就是说不乱停乱放的。 那他是不是会觉得比以前不方便 是吧？有那种就是摆渡似的啊，就是说开进胡同来这些老人啊，就是比如说不方便的老人，他可以给你摆渡出去。 80岁的李阿姨就住在草场横胡同25号，她出行就多次乘坐过胡同里的便民车。 保安的一句话跟着走了，那回给我去2趟，一凑一凑没那好，哎，又去一趟，你说多好啊！ 打电话，我们这个便民电话24小时的，咱有白班跟夜班的，然后也有物业电话，有时候这电话打过，有时候物业电话都可以打，随叫随到的。 一个呢是在这个生活上更加方便了，而且呢就是有这个统一管理，在这个品质上呢也有所提升，比如说这食品安全啊，也有了进一步的放心的这个方面。 刘奇委员辛苦了。 应该的。那个其实草场胡同呢离我们单位并不远，印象当中呢就是狭窄拥挤的，但是这次去呢真的给我印象太深刻了，就是明末清末民国时期的那个风貌又回来了，不但这个外观改善了，而且呢那个配套设施也建得特别齐备。因为老百姓当时跟我说，就是主食厨房啊，养老驿站呀，包括菜站呀，什么就像理发店呀，这种设施特别齐备，所以这个地方呢既有回忆还宜人宜居。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它那个特别温暖的人文气息，就是你看我刚才看那个阿姨，她在那儿已独居，但是呢她跟我如数家珍般的就是表扬这些社区的街道的工作人员、社区的志愿者，还有这个物业管理人员给她的极大的帮助，她觉得特别好，而且说的特别真诚，我当时都特别感动。然后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老北京所说的远亲不如近邻的，这样又回来了。 对， 现在咱们老说城市复兴，那么我觉得草场胡同的整治呢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典范。那我知道的就是在北京市这样的胡同这样的街区有很多，那咱们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是有哪些考虑怎么样进行整治？ 对，北京的背街小巷啊，老胡同啊，是北京的老百姓的家园，也是北京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很宝贵的一个资源。按照我们这个书审处过程当中啊，这个推进过程当中大家所提到的面子和里子的这个话题来讲，我们蔡奇书记有句话叫，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面子又要里子，尤其要关注里子。所以我觉得所谓的里子就是老百姓身边的生活事儿。您看到的草场胡同的改造，实际上就围绕着老百姓如何能够在自己的家园，有特色的家园，能生活下去，安居乐业，开展了一个工作。今年啊，我们总共确立了光东城西城区确立了1141条背街小巷作为治理的工作目标。今年呢，也希望通过一条街区一条街区的踏踏实实的干，把这个工作任务完成，让更多的老百姓能体验到像草场胡同改造那样的感受。我相信啊，随着环境改善了，心情才能变好了，民风才能更纯了，北京的生活也才能更好。 1000多条这个背街小巷，那任务量真是很大。其实那个在底下呢，我们委员还有这个市民都有所议论哈。那这么多小巷重新整治，会不会千街一貌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你看，在我们医院里头，其实我们制服我们都是穿这个大褂的，然后像我们老年科还有其他一些科室穿的是白色的，还有一些科室比如说像妇产科呀，像这个儿科呀，它穿的是粉色的，然后满足不同的这个群体的这种需求。当然我也知道，就是这种城市规划不像穿衣服这么简单，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在保护这个古街古巷这个风貌的基础上，又能加进去现代化的颜色和气息，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来做这件事儿？ 对，背街小巷的整治里面啊，我们特别高度关注功能的这个完善啊配置，包括停车的秩序管理啊，包括一些功能的配置啊，老百姓应该讲是满意的。但是刚才您提到的呢，就是说要增加每条胡同的特色和它的颜值。实际上每条胡同啊都是有它的性格，都是跟生活在胡同里的人啊紧密相关的。所以我们要采取什么办法呢？就是聘请责任规划师进行科学的精心的规划设计，不能太着急，一定要精心的设计，精心的打磨它，既有很深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有很明确的老百姓的需求，都得纳入到规划设计当中去考虑。但是像东城区把17个街道每个街道都指定了责任规划师和责任规划师团队，像西城区就搞了80个左右的街区都有责任规划师团队跟进，这样精心的科学设计呢，可以保障每个胡同能保有自己的特色，完善它的功能。第二个方面呢，还特别关注了这个胡同活力的问题，胡同只是好看还不够，还要让它保持活力。这个保持活力关键的是要发动老百姓的这个聪明才智，共同的融入到这个前期的准备当中去，来在胡同的科学设计上留有更多的生活空间，生活内容让它形成活力。所以我想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啊，尽量更加珍惜的来搞好我们的背街小巷老胡同的设计和改造，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 其实您的我跟一帖啊，我记得这个去年我们采访过这个您说的胡同规划师，印象特别深，他就在东城区的在一个整肃一个胡同口，他就说出来了，这胡同不能修的一样高的门，说原来这家是平民，对面是官府，他们本来就有差别，所以说我一定要在重新调整过程中把这种区别要保留下来，而是要凸显出来，他就管这叫一个词儿，胡同肌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研究我觉得让我觉得挺感动的。 对，每个院子都不一样大，每个门楼都不一样，每块砖也不一样， 也就是说每个胡同都有它的故事吧。 对 对 对， 它要保留原来的风貌，北京是很讲究这个规制的，这地方。 对对对对 对对，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了一篇系列文章哈，叫我在方家修胡同，这是一个这个设计师以他的视角来看整个街道整治过程的一个故事。 非常有意思。这个设计师呢，他就是把这个城市整个修补，就是胡同整个修补修缮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里头包括很多的内容，包括高架线的入地，养老驿站的建设，什么厕所的改建等等，这些很多的内容。但是呢，每一项内容呢都有老百姓的参与，他们提出需求，老百姓来这个设计师拿出规划，那么整个过程老百姓都参与了。而且呢，我感觉他这个题目叫我在方家修胡同，那么就跟老百姓自己家里装修一样，每个人都参与进去，所以老百姓非常满意。那么我想呢，这就体现了这个整个过程的精致和共治，可能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大家都满意。 对，其实通过责任规划师的辛勤的工作，科学的设计，我们讲能充分体现出我们精致，但是也同样通过责任规划师的这个工作方式和制度安排，充分调动了共治。刚才您说到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共治问题。我觉得共治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更加的多，更加的成熟，形成了群众啊、市民啊、单位啊、商家呀等等共同的参与，形成这么一个局面是非常好的。另外，政府的我们体制内的各部门也形成了共治，现在就有个叫街巷吹哨部门报道的一个工作机制，就改变了以往一件事叫九龙治水多头管理形成的弊端和问题，也更加倾向于集成配置我们的管理力量，这也是工资推进工资的一部分。其实啊，我觉得最为宝贵的是在整个推动工资的过程当中，群众啊，难能可贵的是群众啊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这种街区秩序和社区的精神在慢慢的不断的形成，这个对我们推进整个肃整处工作应该讲意义十分重大，也经验也非常宝贵，所以我想这方面呢也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我看这个在派委员不断的和频频点头，您想表达点什么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政府尤其是发改委这个，其实我们想到的很多，或者是我们想说的很多事情，其实都在，也已经在想到，甚至已经在实施了。 其实， 所以反过来，我们作为北京市民，也特想感谢，希望把这种好的这种规划、好的实施，其实政府已经在替我们在着想，把我们北京，因为北京的目标是国际一流的和谐一级之都。按照这些，真的这个我觉得挺好的，这个非常感谢，是吧？ 是的。 是给我的感受是在大家的共同推动和努力之下，我觉得一个很重的一个印象就是，好像我们这个肃整处逐渐走到了一个像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实践、城市实践。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 对，开放式的社会实践。 对， 而且我记得总书记说过，我们要留得住乡愁。那你看这个胡同肌理和规划师，他就是留住北京人的乡愁。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呀交给雨萌，看看网上的朋友们关注哪些问题需要和我们现场交流。雨萌。 好的，郭培源。那现在呢，确实很多网友已经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问题啊，也都是他们比较关心的身边的一些事儿。那从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现在已经能够看到问题还真不少。我们也是提前为大家去筛选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位网友的问题。好，这位网友呢是叫做悠悠暖心，他所提出来的问题呢是，拆除违建啊，举双手欢迎。但是呢，有些建筑垃圾是清运不及时，不卫生，还有安全的隐患。那希望呢，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关注。那也希望我们的谭主任能够为这位网友来解答一下。 嗯，好的，这位网友提到这个问题啊，非常尖锐，也非常准确。这也是我们今年在促进推动肃整处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个特别突出的棘手的问题。但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呢，在去年我们已经开始着力解决了，就是拆除违法建设以后形成的建筑垃圾，这个量非常大。去年大概形成了，我们拆除了违法建设6000多万平米，形成了5000多万吨的建筑垃圾。在以往来讲呢，这个建筑垃圾呢就是运输、 运输到消纳厂进行消纳，所谓的消纳就是掩埋建筑垃圾。但是我们想啊，这个建筑垃圾实际上也是宝，可以通过建筑垃圾的再利用加工，有些专家就出主意形成了这么一种利用的方向，可以形成很好的变废为宝的办法。今天啊，我也特意带来了一些这个垃圾利用的一些产品给大家看一看。全市啊，我们现在大力的推动这个垃圾处理设施的市场化运用，还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啊，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来支持这种再利用。现在我们已经建成了大概今年到今年底上53处垃圾处理的这个设施，包括固定的和移动的，移动的占多数，这样减少运输，减少污染。啊，另外呢，我们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鼓励这个垃圾处理的再利用，从处理到运用都有相应的政策来进行鼓励。 对，您介绍，我来，我看到您的道具了，您给大家介绍。 好的，这个建筑垃圾啊，大部分 透水砖。 对，这是透水砖。 这我就不认得了，是巧克力吗？ 这个是一个样品，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那建筑啊，这个拆完了以后，通过的这个特殊机具的处理，让它形成了颗粒状的。它不同的粒径生产出大中小规格啊，可以根据机器自己调整形成不同粒径作为建材。我们修路的基料，这个河道工程的基料，园林绿化工程的基料都可以用这个，甚至我们海绵城市的建设的基料也可以用这个。这样的话，建筑垃圾是从废料变成宝物了， 真是宝贝 啊！这位网友看得非常准。 企业呢，还是新建的？就根据这个需求新建的。 现在这个技术非常成熟，有固定的，也有移动式的，效率很高。我们现在设施的处理能力和我们产生垃圾能力基本匹配相当。现在关键的呢，还要推动它的运用。现在政府的工程全部在运用这个再生材料。我在这儿呢也呼吁一下。如果是社会各界有建筑工程啊各方面的需要，也应该积极的来利用好这个再生资源。 嗯，因为这个透水砖我印象特别深，就我们小区铺上之后吧，它走就不斜不甩水，以前只是觉得它是一种新型的材料，它不知道跟我们城市的垃圾的再利用啊，包括土地的这种环保啊，它都是紧紧相关的。 对，完全形成了循环。嗯，像这个1吨的建筑垃圾就是铺5米的不到。 哦， 对， 好，还有网友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们也是首先感谢谭主任为我们带来了这么详细的一个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网友的提问。好，那这个网友呢，他的名字叫做溜边的鱼，他所带来的问题啊，可能是很多人在世界杯期间都会有的这么一个困惑。他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世界杯的关系啊，突然觉得这个街边的露天烧烤又多起来了，是不是这个违法经营又回来了呢？那么谭主任对此是怎么看呢？ 啊，他说的这个是，我想啊，这个书诊处不是从开始就说了，不是一个一阵风。不是一个短期内的专项行动，事实证明书诊处对这个城市的健康发展啊作用非常大。换过来讲呢，我们就要建立长效机制，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所以防反弹是我们推进书诊处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最重要的环节。所以我们不断地加强这个监控，对于反弹问题的监控。比如说我们工商局在负责的这个开箱打洞的整治方面，就不断地提高查访核验的这个比率。今年就发现这个有反弹情况的出现，这反弹率在某些地区接近了17%，那么及时就采取措施加以整治，这样呢可以保证我们的书诊处工作啊不断地能够向纵深推进，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和拥护，乃至争取到更多人的参与。所以我们想，对于这个反弹的问题，第一就是要敢于亮剑，该执法的要执法，该管理的要管理，啊。第二呢，还要不断的完善机制，从发现、处置，啊，不断的完善这个工作机制。第三个呢，还是要强化监督，尤其是在动员社会力量上，帮助我们一起来监督，啊，发挥更好的这个作用，防止这些反弹。 嗯，好的，我们也是再次的感谢谭主任。其实要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共同去解决这样的问题。那我这里的两个问题呢，暂时就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继续交给郭培元。 嗯，好，谢谢网友啊，我觉得网友问的问题都很具体。那么你看，我们说北京啊，这个疏整肃到现在真的不容易。咱们前面说是一个成绩单，字字皆辛苦，尤其您带着这个项目一路走过来，一定最知道辛苦。那我想问问，之后咱们北京啊，这个疏整肃的重点在哪里？ 这个北京的疏整肃工作啊，第一，我觉得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需要持之以恒。第二呢，它也是不断的发展和变化的。可能这十类专项，我们在解决的差不多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新的问题产生。所以我们想保持一个动态的，但是持之以恒的疏整肃专项行动啊，非常必要，也很重要。下一步，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讲呢，我认为有几个方面可能要重点考虑的。第一个呢，就是在建立更加科学、更加精准的基于政府职责的管理体制上还要下功夫。我们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我们陈市长不断地在要求我们建立起更加科学、更加精准的管理的平台方式。比如说我们用大数据信息化建立起了精准调度的平台，这就是今年的变化。所以我想在提高的管理效率、更加精准、更加科学上可能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如何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疏整肃的这个工作，要考虑长效机制。这长效机制就是基于改革和创新，在我们政府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上要进一步地去调整，去适应这个新的变化啊。部门如何更有效地去联动联合，跨区域的执法怎么更加顺畅，基于全社会的信用惩戒制度怎么建立起更快，对吧？群众参与的渠道更加通畅，在这些管理体制机制上如何能够向高效长效化发展，我觉得也是个重要的方向。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也不断地在这几个方面作为重点来进行不断的探索和推动。 我记得这个谭主任在今天以及在咱们之前两会期间，您都提到过一个词，说这个疏整肃其实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实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法，这是一个社会学方面的提法。就让我想到，你看咱们北京啊，在今年老旧楼加电梯的这件事儿，因为北京这个老旧楼啊加这个电梯数量特别大，有15万个单元需要加电梯。尽管政府出了一部分资金，但剩下的资金从哪儿来？居民怎么分摊这个钱？谁去协调大家的意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所以呢，很多呢就说这个试点并没有做成，也正因为它有难度，所以我们看到了今年其实仍然有100多个单元做成了。那么它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民间智慧能不能够形成这个问题的共识，能不能变成政府的文件，甚至能不能变成地方法规，然后给以后的这个系列工作给提速。我记得谭主任说这就是开放性的社会实践。 对， 它不仅仅是需要政府，还需要公民，还需要社团的共同参与。 对，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今天这种形式啊，能够是开始，以后越来越多。毕竟啊，共商共建共享才是我们和谐宜居家园的必由之路。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 那么最后啊，您跟我们这个除了刚才的委员问您的问题，您有没有自己想跟北京市民表达的？ 一是非常感谢，特别是今天两位委员，我们坐在一起来，是交流、商议这个疏整肃的提案，对我们来讲是极大的一个鞭策和启发，所以我想呢。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完成疏整肃工作啊，信心越来越足，啊，建立长效机制啊，信心越来越足。我相信一定通过大家的努力，会给每一个人提供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的画卷。 那么两位委员还有没有其他的话题，也跟着咱们那个主任再交流一下。 其实呢，我跟在派委员，我们俩都是医药系统的。其实跟好多老百姓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在这个知识体系上有不匹配的地方。那么今天谭主任在这儿呢，跟我们一块儿讲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更加， 坚定的觉得这个疏整促的这个行动是有益于市民的，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可能广大就是老百姓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可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呢，大家看到了这个成绩，也就更加支持这项工作了。 对， 嗯， 对。 对，您刚才我们导播也跟我们说了，给咱们这个增加了5分钟。那么您，我记得跟您采访的时候，您有好多的话题啊。其实，在这个想说，您也借这时间再跟我们这个多表达一些。 其实感慨还是很多的。这个疏整促工作虽然琐碎，刚才您也问到了说，海洋似乎城市综合经济发展跟疏整促之间离得还是有些距离。但我觉得呢，作为政府公务人员，确实要顺应时代的变化。要顺应这个城市发展的要求，不断地关注这个城市所发生的问题，要服务于百姓，以这个问题为导向，来不断地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在政府的帮助支持和引导下，形成社会公资的一个架构，形成社会公资的一些成果，进而形成社会公资的一些条文、法律、法规，更多地唤醒我们城市的这个作为公民的职责、公民的责任意识，唤醒这个企业的职责，更加坚定的履行好政府的职责，从这样汇聚成一股力量，才能建设好我们作为四个中心的伟大祖国的首都。 那您看，刚才咱们也谈到了，委员谈到了胡同机理，也要谈到这个民生保障的一些在疏解之后的这种补齐。那么在您其实在这个做这去年开始到现在，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是关于 疏整促方面的，对吧？ 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其实开始我们以为啊，这个动作快，形成的成效大，老百姓啊就一定能够得到拥护，对吧？本来的脏乱差迅速地得到了扭转，老百姓就应该满意。但实际上我们在疏整促推进过程当中发现，恰恰是离老百姓日常生活越近的老百姓啊，实际上是越关心。只有解决好这个提升的问题，才可以让整治具有更好的社会基础，才有可能让疏解真正为这个城市病的解决发挥作用。所以我想呢，印象最深的就是刚才在派委员所提到的，如何全力以赴地为老百姓服务，在疏解整治当中不断地推进优化提升的水平，让老百姓获得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这个才是我们工作的宗旨，也是大家共同工作的一个目标吧。 而且那个专项名称叫疏解整治促提升。 嗯， 对， 疏解整治中目，它不是目的，目的是提升， 落在了提升上。 哎，疏解一些功能非首都功能，然后促提升。 因为我知道这灾派委员，您原来搞科研出身的，您以前提的这个提案，都是在北京建立一个叫健康研究所，是把那种 健康研究院。 那么现在转到这个城市民生方面，您觉得这个对你来讲有障碍吗？ 不，这个假如这个我这个建设北京健康研究院一，这个反而是非常正好，谭主任、发改委主任啊，这个。因为我们的医疗资源非常丰富， 关联性很高， 但是我们高校的基础研究科研也非常好，现在缺少中间的转化，脱离，所以要需要一个健康研究院，是把这个基础的一些生命科学呀，什么比如这些东西尽快的能转化到临床应用，因为临床只是用，当然它也有一些科研，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在将来的发展规划中，这也是个提升，就是健康的提升。 对， 这个其实我几年前提了两次这个提案。 对， 北京卫计委也比较重视，但不知道将来以后会怎么样。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北京电视台是也是在这个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市政协共同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让我们百姓的那个想法，包括我们委员的这个提案，一起汇聚到这个平台，形成一个问政这个好的环境。 对， 我们也希望以后越来越多的这种好的这种机会，让我们在北京的生活大家一起来共同参与， 也感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对实现共商共建共享。 市民对话 感谢各位，那个 提案办理面对面直播访谈节目将邀请市政协委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点31分，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香露，让各位听众朋友久等了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按照惯例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8点到9点播出。那么本周呢，是由于有一档特别的直播节目，这是我们和北京电视台共同播出的，那就是市民对话一把手。那么这个节目呢，从7点半开始，持续到8点半结束。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就往后啊，推迟了半个小时，但是结束的时间还是按照计划9点整，要不然后面的节目又要晚开始半个小时了啊！要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解释哈。那么今天的节目呢，由于时间比较短暂啊，我们就直接绕过了开场的一些资讯部分，直接来聊我们的这个股市的话题哈。那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这个上证和深圳成指的这个收盘的情况哈。今天的三大股指集体重挫，沪指低开低走，创28个月的新低，成交量是小幅的放大，今天的跌幅基本上是吞没了上周五的涨幅，而上证50成分股成为杀跌的主力。最后呢，是上证综指收于 2775.58 点，下跌 2.52%， 深圳成指是收于 9179.80 点，下跌 2.13%，创业板指数是收于 1588.37 点，下跌 1.14%。 从盘面上来看，海南啤酒、食品安全板块居涨幅榜的前列，粤港澳大湾区钢铁还有煤炭居跌幅榜的前列，两市的这个热点还是比较少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老朋友，资深的交易人张小青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你好，肖路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哎，您好，那您认为今天的这个大跌是否在市场的预料范围之内呢？ 今天的调整的确是比较出乎意外。我个人理解呢，上周五的延续的反弹呢，应该还能弹个2-3天或者3-4天，没想到这么快就翻脸，而且创出了2年多以来的新低。这个还是稍微有意外的。 那现在来看，上周五为什么大涨呢？ 如果当事后诸葛亮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有3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上周五的反弹呢比较出乎意料的强劲。因为上周五的时候是正好啊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所以很多机构啊包括大资金呢、啊、往往为了粉饰一下半年报的市值吧，所以说集体努力向上发力了一把。其次，连续啊周 K 线，我们看到截止到今天啊，整个上证指数周 K 线已经出现了7周的周连阴。那么在 A 股20多年的历史上啊，连续7周周连阴的次数也就屈指可数。所以在上周末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会有上周前周降准的一些利好，所以也有些期待，所以也导致了上周五的回升比较强烈。同时，因为上周五的时候呢，已经是啊周 K 线6连阴了。那么技术指标方面呢，也同时给出超卖， 所以在上周五的时候，技术派啊，那个市场的预期，包括一些整个市场一些各方面的因素吧，综合合力导致了上周五的上涨。 其实我们看周末的消息面也还偏温和啊，没有什么刺激的这个消息出来。那么当然大家有一些猜测或者说再有一些等待啊。那么今天呢已经是七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了，那您认为市场目前还在担心什么呢？ 我们一直前期跟六月初跟大家一起在分析的时候就谈到五穷六绝七翻身这样一个股市的谚语。那么六绝呢真的是让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大的杀跌的幅度。那么七月份来临，今天首日交易呢又创了新低，而且市场的心态呢再一次感受到比较大的压力。那么我个人感受到的压力主要是来于周末的时候啊，由于两个因素吧，主要还是一方面来自于美国的那个特不靠谱的啊，经常会说一些让人感觉很没头脑的话。其次的就是人民币汇率这边啊也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所以针对这个整体的央行后续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啊，来进一步的在汇率方面在贸易方面啊给出更强劲的支持，目前呢还充满这些不确定性。但是整个七连阴的周线之后，我根据20多年的历史规律看，后续啊整个七月份呢会比六月份好，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当然你能够多好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股市没有新鲜事，2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连续周连阴、七连阴、八连阴之后呢，市场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升阶段，那么我们把握好就好了，不用过于的自己吓唬自己。 那您认为后续在哪些领域可以进行布局？ 今天我们看到市场主要杀跌力量来自于权重股，那么权重股的杀跌呢，主要还是一些大的超级蓝筹，包括今天的保险呢、煤炭呢、银行，都有非常大的杀跌。那么这个可能和六月结束啊，然后七月份开始一些大基金的调仓换股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去年啊是一个指数行情，那么很多中小创的个股呢在去年没有什么表现，但是随着今年新股发行节奏的大幅降缓，然后呢原来配市值的那些大蓝筹呢已经在去年有了很好的一个价值估值的体现，所以随着不再需要保市值的现况出现呢，这些已经被去年充分体现的大蓝筹呢成为一些机构调仓换股的主要的出货的对象。但是我们在今天盘面上也看到很多很好的现象，例如说在新能源方面啊，很多个股都是非常强劲啊，连续的涨停。然后我们近期也看到很多这个内需板块啊也走出比较持续的上升的行情。所以无论是从大盘蓝筹的估值的这个泡沫也好，或者说是回归也好，逐渐接近的底线部分，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银行股已经在打7折、打6折的净资产。不是我们看到这两天的保险的这些非常稳健的品种呢，也是在充分的调整回归的过程当中。所以后续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就是小盘方面呢，是一些像新能源呢，有政策扶持的，或者是内需消费拉动的啊，那么近期已经开始活跃的品种，可以呢考虑换进去。同时呢，针对大蓝筹的部分，我们也看到，并不是说一味的就是恐慌性的杀跌。那么像我们一些国民支柱性的行业，包括像保险啊、银行这些我非常稳定器作用的这些大盘蓝筹，过于恐慌杀跌是不值得的，反而是一个逢低做一个中长期布局的好机会。 好，谢谢张小青先生的分析和提示，我们下周再连线。 好，我们下周再见。 好，再见。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每周一周二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和股市有关的话题啊。尽管最近这几个月我们聊的都相对比较沉重一点，但是呢希望不就是在黎明之前所诞生的曙光吗？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哎，先生好，主持人好。 今天呢要和建新聊一聊就是今天杀跌的主力军啊，上证50。上证五零当中呢，又以这个金融股居多，对吧？ 没错。 今天这个银行股也是集体重挫哈、跌的比较狠的呢，有这个平安银行、建行都超过5%了。 没错。 另外呢，这个其他的一些金融类的公司，比如说这个 保险 平安， 就保险类也是我们看下调的比较是，就是狠的那狠的一些就是板块吧。其实咱们看一下啊，其实咱们也是分一下说，就是因为咱们也去说过做过一些节目，说过银行现在已经是有破镜，已经是而且到一个估值的一个底部，为什么说还在这么拆跌？那今天也是看了一下，一个就是我们说一个就是棚改的事件，对于银行来说是一个就是。对于他来说其实就是盈利嘛，可能有所那个下降。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咱们说的上礼拜说的降准的那个事情吧，咱们和大家去分析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虽然说降准出来，而且虽然说定向降准，但是咱们看到这个市场上目前正在行业正在洗牌，我们发现有你就算是散出去钱之后也是没有企业在自救过程中，它不太需要钱，那这样的预期出来之后，也是对银行不利。那这是咱们看了一些分析嘛？但是咱们从最近去看那么一个情况来说，就是我们发现几个问题啊，就是银行一般被我们认为是非常保险的一个就是行业去进行一个投资吧。但是能发现，通过最近的一个就是情绪化，不管是说我们从上周看，虽然说有一些市场上有一个好转迹象，但是都是没有太能带动市场上的一个大情绪，那最认为是能扛住就是在那一波人嘛，他们也是不太能受得了市场上的这种气氛了，所以说他们也是从我们还是认为相对于现在比较稳健的一个板块，就是说银行里面也是开始进行有一种出逃的状况，所以能造成了我们看到今天有可能大家有一些懵吧，说怎么银行其实咱们之前也看到一些已经破净了，或者这一下出来之后银行今天为什么也跟着杀跌，这么几方面的一个原因吧。 是虽然我的这个炒股经历没有刚才张先生所说的二十来年哈，但也有十来年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现象哈，就是每当市场上出现银行破净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买，这种声音刚出来的时候啊，银行股一般还会在有一个惯性下跌的这个过程。 没错 啊，大家如果把以前的报道找出来看一看的话，就这种讨论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这样一个规律。 没错， 那它肯定还会有一段的这个跌势。那这个其实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比如说投资行为学是吧， 没错， 它其实要受很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那现在我们也看到银行有打七折的有打八折的是吧，就是它都破净了，那是否就有这个投资的价值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站在一个更大的周期来看待银行股呢？ 就这个咱们说是往大周期里看，我们其实你去把银行作为你这一大盘子棋来说，你去做一块稍微把它放在一个很大的一块是建议大家去投的。毕竟说我们有一个银行的净资产在这儿，对不对？你要去符合价值嘛。所以说这种价值的回归或者价值的一些正确的估计是你应该能所做的一个预期。但是从近期来看，我们发现市场上其实不管是从经济来看，其实是有一些波动在里头的。但这个波动其实还没有达到我们把整个大环境去稳住。大环境稳定之后才是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这块净资产之后要补回来，那才叫轮到这儿。但现在还没有去轮到这儿的情况下，所以说如果说咱们看远期，你确实可以进行一些就是一个布局吧，但是近期来说不到时间和也不到机会呢。 艰辛其实我发现在我们这个嘉宾当中啊，他的特点就是说不见兔子不散，我们要看到迹象，对吧，甭管哪种迹象我才能够确定这块可以下手了。 对，因为估计是和比如说和有可能是我们因为是做一些就是买方投资，就是说做财务管理的，和咱们听的一些大的分析师不太一样，我们还是的出发点还是想站在一些咱们的客户朋友们去想，所以说我们宁可给大家的理念就是咱宁可错过开头，但是你别上错车，这是和想和大家一直在说的这么一个理念吧。 好，那么其实大家都在想啊，这个调整到什么时候呢？不知道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我的想法就是你如果复盘的话哈，你看每一次的大的调整开始也好结束也好，复盘来看总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是吗？ 没错， 什么大小非啦，又是什么这个配资啦，又是政策性的一些比方说熔断啦，就是最近的是吧， 对， 最近这些年，那你说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么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才能够构成行情的筑底和未来的反转呢？ 对，确实，这肯定是我们，你像从目前的一些这种走势的状况来说吧，其实咱们也是在等一些事件，比如说像上周五，其实刚才嘉宾也就说过上周五的一些就是反弹的一些原因，其实我们还认为就是它像咱们那些资金，去在等我们周末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而且会一直在说嘛，有可能周末会有一些好的事件出来，其实大家都在期待这么一个事件的一个发生，但是具体什么事件，咱们还得去看吧，因为毕竟现在的一个市场还比较复杂，但是确实像您说的，我们需要等待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其实这个事件，也不一定说限制说国家出什么政策， 就是法国队夺冠了， 这个也可能是，而且之前和大家去说过嘛，咱们在世界杯期间也是，我记得在咱们节目前以前和大家 世界杯魔咒，我们说过这事儿， 世界杯这期间千万不要进行，咱们就看以看为主。这您说的其实也是一个点，那最大契机我们认为啊，不是。一是可以说一些政策性的一个宽松嘛，比如说我们央行对不对，多次在释放流动性啊，这是一种，或者说我们刚刚您说世界杯，另外一个，或者说某一些行业有一些稳定的一些成长预期，比如说我们能看到有一点迹象的啊，比如说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比如说像我们的 5G 说我们已经开始有。我国开始表示，我们2020年开始商用。随着这一些的慢慢推动，我们这某一个行业的爆发，其实也会成为一个带动因素。所以说，大家还是要观察的。 要观察啊，这里面呢有国际方面的因素，也有我们自己方面的因素啊。但是我总感觉哈，有一种就是和时间赛跑的感觉啊。 没错没错， 有一种时不待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得努力的工作。不管是哪个部门，都希望赶快啊，抢在这个市场变坏之前，让我们的这个行业也好，让我们这个领域也好，更好的发展起来，对吧？不过管是政府部门政策制定的部门，还是说各个企业，是吧？ 没错， 都希望自己啊，在我们能够预期的、能够把握的当下，赶快的好起来。这我能感觉到一种紧迫性在这个里面。那么。未来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重大的变数，这个值得我们关注，是有更多的政策利好释放，还是说国际形势 有所转变， 有所缓和， 没错， 对于我们来说发展更有利， 对对对， 还是说你刚才所说的这种产业方面的这种政策啊，加快的推进等等， 对，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观察。但是我们能确定出的一点就是，刚才也我一直和在不管是这期节目还是和前几期节目，就和大家在说，目前我们不管是就是哪一个行业吧，都在进行一个产业的一个重塑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东西，咱们不光是要看到目前是带来了，比如说我们会目前看到我们 A 股市场有一些波动，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去看到在它波动之后的一些变化，我们就是在等这个变化积极的酝酿，等哪一天就是突然间酝酿好了，它爆发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想期待的这么一点吧。 另外呢，就是这个观点也跟您探讨啊，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开放啊，改革的这个步调和这个决心是没有变的， 没错。 但也就是说，既定的这些事儿，我们都要去完成啊。有这些攻坚克难的问题，我们要一个一个的去解决，对不对？那这些领域当中有哪些是我们啊坚定不移的要走下去，或者说对于这些资本市场是利好的？ 就是咱们刚才是也是和大家去提过，比如说我们像新能源汽车呀，像我们的 5G 呀，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就是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吧，咱们有一个叫不光是说社会责任，其实还对一个整个全球都有一些责任，而且我们已经定出来了，我们到某一个阶段要有什么样的成果，某一个阶段要有什么样的成果。那这些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那像 5G 来说，其实我们知道我国的这个 5G 的发展也是有着就是第一次有了世界的话语权，一个是发现就是能看出来我国的一个强大，另外一个其实我们这次的话语权也是在为世界的推动，或者说世界也有一份世界的责对全世界的责任在，所以这两个都是我们看好的这么两个行业吧，在这儿。 好，但是短期来说的话，还是以稳为进，是吧？ 对，您要说回到短期，咱们还是一直从近一段的一个节目来说吧，一直在和大家去提示，我们能看到两个 重要的点，就是一个就是跟大家去说，虽然说开玩笑，但是一个非常符合咱们现在事实，就是我们看到世界杯期间对整个我们的市场其实已经出现了刚刚和大家去提示的世界杯之间不要有大动作这么一个符合它的这么一个说法。 是。 另外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和美国的一些贸易摩擦所产生出的一个波动性的影响。因为它一直现在我们能看出来其实还有很多悬念在这里头。对吧，悬念在这里头之后会造成市场中的一种疑惑情绪在。这种疑惑情绪就不利于我们在这儿，就是在我们在 A 股进行投资。为什么这样？咱们是这样的想法，就是疑惑在这儿，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就是侥幸心理在。比如说，我们看到侥幸心理这儿，市场上一起，那咱们由于疑惑情绪在的情况下，就谨慎心比较大嘛，就会容易赶紧出来。那又往下去之后，哎，我们觉得哎，是不是会有转机？又往上走，我们推这样的一个情绪在之后，我们推这种市场是在一个区间来回投机，其实不利于市场的一个大行情的出现。所以这个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别的地方的这个资本对于我们这个 A 股是什么样一个观点啊。那最近统计呢，就是今年上半年外资是大量流入 A 股。沪港通累计净流入资金是854个亿，深港通净流入是累计747个亿。有这么多。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就是、 然后他们都被套住了吗？ 这个套为套啊，但是和大家去就是想和大家去分享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市场虽然给大家去说目前市场上现在还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投资价值在哪儿？咱们现在说，咱一直在和大家去说投资价值。我们相信这些咱们流入的这一些资金，它的投资方向很简单，一般都在投于我们就是说白马，对不对？他们所追求的一个投资的就是稳，我们有高股息，有一些很非常非常好的一些 分红多， 是吧？分红多嘛，就固定收益，对吧？其实这行对于他们来说，我们 A 股市场其实在不断的调整之后，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些就估值对不断的对压缩之后嘛，其实还是就说咱们说的俗话就是很便宜了，所以他们在通过这种投资方法再去进行投资，而不是我们现在和大家去聊说我们短期之内就是咱们进行买卖的这种投资方式，就投机的方式。所以说他们的这种措施也是给咱们能看到其实我国还有很多优秀的上市公司值得我们长期去投资的。那换过来说，经过这一次的大跌之后，我们也应该去发掘一下非常好的一些上市公司。怎么去发展，怎么去发掘啊，和大家去可以有个小技巧。市场上虽然有大跌，那咱们去观察盘面，毕竟还有一些上市公司它是一是非常抗跌的。这个， 你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海南板块啊，啤酒板块 没错 是领涨的，还有一些是食品类的是比较抗跌的。 对，这一些啊，其实咱们来说，其实抗跌有可能不太好找，但是说这一些里面就是我们应该去观察的一个范围，去应该去寻找。另外一个就是咱们也可以做一些横向对比，比如说我们大盘向下这两周向下调了多少，但是我们还能是比较出来一些那个板块其实它没有跟随着我们大盘这么大幅的进行调整。其实这个我们还没和我团队去聊，我们团队已经开始统计出来了，以这些板块也是确实应该是我们去关注的。这就是我们说你跌出来是慢慢去寻找机会，也是我们慢慢去学习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啊。 艰辛的意思呢就是大家要计算，是吧？哪些股在大盘跌的时候它跌的少， 对对对， 大盘涨的时候它涨的多。 对，它就咱们起了之后，它就会因为这样的属性而 但是我也发现还有一些股啊，就是大盘跌的时候啊，它确实比较抗跌。 对， 大盘企稳的时候它开始跌。 对，这些 这是为什么呢？ 这些是等于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吧。大盘再跌的时候它抗跌之后，就是因为有一些我们就是说资金逃 避险， 对，去哪儿逃？没，就是它逃不掉嘛。就是我也不想有一些还有这种我不想出来，但是我也找地儿去。那我就找一些就是看着市场上非常抗跌的这些个股，那就先进去大家避个险。但是说整个大盘哎好了，抗跌属性没有了，那它又会撤到它就是有一些非常好弹性的公司里头，使得这些公司我们看到确实就是在为什么和大盘反着走这么一个状况。 但是有的朋友呢，他个人也会按照这样的逻辑从这个股跳到那个股，如果是在一个熊市的这个阶段，你认为会 有这种不跌，当然个股肯定会有，今年还有这个翻番的个股呢。 没错没错。 对，但是会存在这样的规律吗？就是有些股票它或者类型的股票吧，它就是抗跌，它不会不跌。 对，确实是。 在这个熊市的时候。 对，确实你咱们需要看分类啊，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好的行业，比如说像周期性行业，那就不太能说了吧。那比如说咱们看一些像一些就本身有防御性属性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像医药什么的，其实它的一些龙头来说，它的抗跌属性还是比较多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应该去寻找的一些方向在这里头了，是这样，咱们应该去值得去观察一下。 我的观点就是你看这个15年的时候，16年初的时候有不跌的吗？ 少， 对吧？就是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抗跌。 对，那个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咱们知道那次我们的股市一个大的一个动荡来说，其实还是属于情绪性的宣泄，和今天咱们说的银行是类似的这种感觉，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就等于说全市场普跌情况下，就已经没有各种大家就是去思考的那种想法，大家就是感觉就比较机械化，就是谁跑得快谁先完事儿。是这种，这个其实不再是咱们现在就是考虑的方向，但是我们现在的市场和之前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已经做好了一些，比如说是去杠杆的一些准备，但是那会儿的市场是不像那会儿杠杆率比较高啊，大家只是疯狂出来是避险的状态，那现在不是嘛，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了，所以说还是可以去考虑一下别的方式的。 所以呢，其实对于未来的，尽管如果要下跌的话，建新的观点呢，就是还是偏乐观。 对对对。 这次跌和那次跌不一样。 不一样，没错。对，但是我们还是短期来说，一定跟大家去说，我们认为短期的还是由于几大不明确的因素，其实市场上在短期还是会调，但是这个阶段啊，不是像之前那个，你就不看了，对不对？谁先跑谁就完事儿。目前这个状态是你应该去学习、去深究，等我们看到了企稳的信号之后，对吧？咱们就可以进行就是一些投资的一些布局了。 好。那么企稳的信号你认为会是从创业板这种中小个股开始呢，还是从所谓的这个蓝筹定海神针开始呢？ 企稳信号应该是分节奏来的吧，那应该是我们应该属于接力棒的这种状态。接力棒是我们看啊，先是我认为还是从一些创业板，对不对，这些它开始进行反攻，或者说小幅反弹之后，这个东西你得看你之后他反攻完了以后你得接上，你别他一波走后你这整个市场就不整个市场再下去了，那不行。你得说我创业板反弹之后，我们看到蓝筹就接上，然后一浪接一浪的往上接，这才是我们应该能想希望去看到的一些信号吧。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观点哈，前海开源基金杨德龙表示，现在市场的下跌和经济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关系，刚刚公布的六月份的 PMI 数据可以看到经济仍然处在扩张的周期，大中型企业的经营状况比较好， 没错， 小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太好，但也不至于出现大面积的破产，大量人员的失业，所以今年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由于恐慌情绪加上资金面的紧张，市场出现了大幅杀跌。这是一些专业人士的一个观点哈。但是总的来看，和他有相同观点的在周末这个网络上面也有不少。 没错， 就是整个这个咱们的经济基本面还是处在一个向好的态势当中。 没错， 再加上刚才我所说的哈，我们还是要坚定这个我们的这个改革和开放的这个步伐是不会变的。 没错， 这个决心是不会变的。所以说从整个大盘的角度来说的话，它也不会出现太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 没错，对，这其实也是就因为刚才跟您说的这位，其实我们整个一个所处的角度不一样嘛，所以说还是我们是短期提示风险，但是长期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呢还是以